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想过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舍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忘了？我怀念的是无缘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，包容我都痛。记得你在背后，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感觉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最长的相拥。 欢迎你的继续关注和收听啊！今天的开场曲来跟各位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翻唱老歌，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所翻唱的《我怀念的》。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开始了我们今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林俊杰的《我怀念的》这首歌呢，是翻唱自孙燕姿的作品，孙燕姿唱的是假洒脱，而林俊杰唱的是真放手。实话，如今的华语乐坛缺的不是唱功，也不是创作，缺的正是像林俊杰这样有唱功会创作却依然懂得音乐的本质的歌手。听过很多 JJ 的 live 的演唱，唱功的也是没得挑啊，但是这个现场呢要特别的回顾一下，几乎每个词儿都在抒发情感。他刚一开口呢，唱到第一句的时候就微微的感到头皮的在发麻，然后当他唱到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抱着我都疼，全部一下在这句歌词里面就发泄了出来。来感受一下另外一个歌者的翻唱，林宥嘉成全，音乐导航正在播出。 感觉你和他走到我面前，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，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，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，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，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，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整，一个人的 成全，熬过三个人的纠结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换来了一句谢谢。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彼岸蓝天。它是你的海誓山盟，蜜语甜言，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，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。都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，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，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结。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换来了一句谢谢。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。那是你的海誓山盟，蜜语甜言，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今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换来了一句谢谢。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。它是你的海誓山盟，蜜语甜言，我只有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，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。 这首歌呢，就是林宥嘉所翻唱刘若英的作品。有人说，《成全》这首歌，刘若英唱的是舍得，而林宥嘉则唱出来的是舍不得。爱情落幕后，你是贪恋曾经的温柔不愿放手，还是洒脱配合演出视而不见？感情里无所谓输赢，更无所谓值不值得。或许像有的情侣分手那样，分手就是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而又或者是各有各的生活，只不过你过得洒脱，而我的世界只有你一个人。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先告一个段落哈，接下来来听张碧晨《红玫瑰》。 梦里梦见寂寞来的梦，梦想里被染成的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是在嘲讽。我不太懂，便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燃烧透红滚动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

说是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我明白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怕缘尽人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非，说是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？会关心谁？谁会关心谁？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音乐导航继续给你带来好听的 live 演唱作品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演而优则唱的刘涛给我们带来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。刘涛呢，并不是说唱的有多好，是每首歌都带着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理解，让人有共鸣。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呢，就是他的好心态和好性格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。一首歌最大的成功就是让人动容，他不管唱谁的歌都会加上自己的符号，虽然在气息方面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不足，但是每次听他在尾音颤抖的时候却更能打动人。来听今天的最后两首歌，金志文《太傻》以及蔡健雅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。今天节目就这样，明天见。 迟迟地下了多少年，我还是不了解，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？反正梦都是太匆匆，反正爱只能那么浓，心与感情让它粉碎，飘散在风中。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，流言之中漫天风雨，你会选择了我？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，坚持地下苦尽甘来，你会放弃了我？再说你也不会懂，心再痛你能做什么？不再将自己深锁，错了又错，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碎过的心哪里去找，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逃？只是你等了多少夜，我还是不了解，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？反正我总是太匆匆，